次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一。现在互联网很发达，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很多朋友通过互联网找到了新的这个工作机会和岗位啊。但是虽然说大家都在网上挣钱，或者说通过互联网在挣钱，但是劳动关系这事儿有时候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里面呢，可能有互联网发展超前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修订的工作，当然也有部分单位啊，在用工的时候呢不规范，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啊也不是很了解的原因。所以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互联网加所带来的劳动纠纷。我们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新国，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北京哈。柴某他说他在2014年入职某旅行社，通过某打车平台系统派单从事司机工作，驾驶的车辆由某公司提供，但需缴纳车辆押金，公司规定每周工作6天，车辆限行日不需要出车，每天早7点必须登录用车平台，7点半前必须出车，晚9点半后才能收车，按周或者是按月还要去开会。但是呢，这个旅行社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交社会保险。后来法院啊，在调取柴某等人的工资支付记录后发现，他的工资啊，并不是由这个旅行社发的，他这个工资是由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发给他的啊。另外呢，法院还查明说另一家公司呢是该用车网站和某打车手机软件的经营者，通过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向用户提供网约租车服务。大家是不是听得有点云山雾罩啊？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柴某啊，他在开网约车啊，他呢14年去了一家旅行社，说旅行社可以安排他去开这个车，是吧？但是呢，他的这个合同呢，他又不是跟这个旅行社签，他是跟一个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类似于这劳务派遣公司啊，把他又派到了这个旅行社啊，旅行社呢给他又找了这么一个开专车、开这个网约车的工作。那这个网约车呢，自己公司呢又有一个平台，他每天就在这个平台上啊接单，好复杂，是不是好复杂？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个车，这个车呢又属于另外一家公司，所以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向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它和旅行社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呢，旅行社因为没有跟它签劳动合同，它要求2倍工资的差额补偿啊。在仲裁阶段啊，支持了它的请求，但旅行社就不服了，于是呢，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首先我们请 黄律师来解答一下，或者说分析分析他们中间这几层劳动关系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说法院最后的判决啊。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在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呀，很多传统的业态和互联网加到一起之后，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行业。 嗯， 包括像其实网络约车是我们说的很多很多的了，包括还有网络上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儿啊。现在你包括小到从这个打扫卫生，大到你像出门啊、坐车呀，甚至是你在这个网上进行各种购物啊、消费啊、旅游啊，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来做。 嗯， 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这个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这些提供者，也就是平台方，以及在互联网上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这些个体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这个争议其实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了。 嗯， 包括像之前就网络约车的问题，就这个上门给家里做饭这种厨师类的 APP 啊，是不是建劳动关系？我们节目可能以前都涉及过。 哎，那你捋一捋啊，这里面有几家公司啊？旅行社是一家公司， 是 这个给他签劳务派遣合同的是一家公司， 对， 还有这个约车平台是一家公司。同时那个车还来自于另外一家公司， 是从这个公开的报道里，对，我们看至少有这么几家。第一是司机本人嘛，这个不用说了，到底是劳动者还是算什么咱们再说。第二就是提供这个平台的这一家公司，那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各种各样的手机软件， 是 在平台上可以发各种各样的订单。第三就是啊，刚才我们这边涉及到一个劳务派遣公司，那么劳务派遣公司有可能是要去代付这些劳务报酬， 嗯， 这是一家公司。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家旅行社，那么这个司机说他是入职旅行社了，是旅行社的员工，从事的工作呢应该按道理说应该是旅行社来安排的， 他也每个月或每周去旅行社开会， 对，但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他又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安排又是通过网络抢单的形式来获得的。哎，确实这么看起来这个里边的关系还挺复杂。 嗯，挺复杂啊。其实我大概可以猜到，就是说这旅行社啊可能跟那个平台有关系啊，有合作关系，说那我可以给你找车啊，找司机啊，对不对？ 对， 人找来了，车也找来了，但是旅行社不直接跟这个司机签合同，他找一劳务派遣公司啊，给我派到我们公司来，然后替我完成我和这个网约车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 对，等于我们看到里边说司机所驾驶的车辆是旅行社的车， 嗯， 也就是说一家提供车， 嗯 啊，网站来提供一个网络约的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司机驾驶的这个车呀，还不一定是旅行社的呢，是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的。 哦呀，那这就更复杂了。车是一个人的，司机是一方， 哎， 平台是一方，支付工资是一方。 对， 现在可能还涉及这个旅行社在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 嗯， 这么看起来，至少要有四五家单位在这一个啊，这么一个网络约车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都要再参与。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院它的这个审理情况。法院从合同订立、业务组成，就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些，还有用工管理、经营收益和报酬发放，以及经营地点、社保缴纳等五个方面，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做了分析，最终认定的是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旅行社不需要支付柴某所提出来的没有订书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差额。后来呢，柴某不服啊，最后呢都上诉到了北京一中院，但是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判啊，维持了原判。从这个最后的判决我们能看到，就是说这个关系非常的混乱。通过法院的梳理，也是要从刚才所讲的五个角度来进行梳理， 是 这哪是一般劳动者弄得清的呀。 对，因为我们说一般情况下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我们认定员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还是那三个最经典的方面。第一，看双方主体是不是合格的用人单位，是不是合格的劳动者。第二，看是不是从事有报酬的劳动，业务属于公司的组成部分。第三就是最核心的了，那么就要看劳动过程是否隶属于用人单位直接管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否对劳动者产生法律效果。所以其实是不是劳动关系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劳动者劳动过程是不是要接受公司的这种直接管理。你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做一个文员，那当然了，我每天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每天的工作内容汇报层级都完全是要接受公司的直接管理的，这应该是标准的劳动关系，毫无疑问。但是在网络的这种环境下，互联网加各种各样的服务的时候，今天是不是要提供服务，或者说你今天能不能抢到单子，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这些劳动者 到底与平台以及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是叫旅行社也好，是叫派遣公司也好，他们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确实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 其实这个事儿啊，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说和这个旅行社也好，或者是和某公司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事一议。 是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看出来背后的复杂性哈。我这还有一些案例，比如说王某通过微信注册成为某互联网宠物美容公司的技师，经过简单培训考核后上岗了。二月份的时候呢，上门为客户的狗美容，结果呢被狗给咬了。事后呢，他就打电话打到这个互联网宠物美容公司，但是呢被告知你自己和客户协商解决，客户给你赔医药费，宠物公司说了我们没有给宠物美容师上相关保险，也不会给他支付医药费。哎，你看他通过微信注册，这背后的法律关系有可能是几种关系呢？我们请黄律师分析分析。 对，如果按照传统来说，那我认为我是你公司的技师，那当然应该是建立劳动关系了，双方应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要上保险。像这种在工作过程中被狗咬伤了，是不是属于工伤？那这是传统劳动关系语境下的一些法律关系。但是现在，包括结合我们刚刚看到的海淀法院和一中院判决的这个网络约车的案件，那么以他的思路来看的话，从哪几方面来确认是否是劳动关系呢？第一，合同的订立。显然平台是不会通过微信的方式和这个技师去建立书面的劳动关系的。 嗯。 第二，就是业务的组成以及用工管理。那么同样道理，你在网上去抢单子，抢到单子你就去做，抢不到单子可能就不能去做。从这种情况来看，可能和刚才说的约车也比较相似。那么经营收益以及报酬发放，也就是你自己干得多就多得，今天抢了十单就拿十单的提成，明天一单抢不到，那可能就拿不到提成。 其实你干的是全职的这个时段，但是你未必是和这家互联网宠物美容公司是劳动合同关系。 对，而且你的工资构成不像我们普通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拿月薪，是吧？我工作一个月，按照标准的工作日工作满了之后，起码可以拿到一个基本工资。但现在互联网概念下，很有可能你的工资、你的报酬就是和你自己完成的工作量挂钩了。 那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种兼职关系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要说到我们最根本的了。那么在这种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就可能是劳务关系。 嗯， 我们知道劳动关系是要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一系列法律规章的管理，它对于用工单位有比较高的一种要求，比如说缴纳社保，比如说最低工资，比如说加班费制度以及经济补偿金等等制度。但劳务关系是受民法调整的，也就是说大家之间是按照民法通则也好，是按照现在的民法总则以及将来的分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双方之间到底要负担什么样的义务，完全看自己的约定。 嗯， 也就是说，如果人家这家互联网企业跟你约定了，说你就是在这干一单拿一单的钱，你也同意了，那你就不能去要求我受伤之后的什么保险，这个就是没有规定的了。 嗯，其实这只是一个互联网是现在发展起来的平台。那如果没有互联网，就比如说在一个这个用工市场里面，是吧？你去这个地方找活，他说你到那家公司干两天。你今天这个公司上午缺人，你去那儿是不是？其实是不是在本质上形式上有类似的地方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互联网加也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些基础的服务、基础的法律关系放到互联网上而已。他通过网络派单的平台和过去比如说人家电话打到公司说我家需要打保洁，或者我家需要给狗洗澡，你去上门，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劳动关系本身到底是劳动还是劳务？从现在来看，包括我们从一中院刚才给出的这个判决结果这个实际上是一中院近期大概就是这几天吧， 没错， 发布了一个专门的白皮书。 4月初的时候， 这个白皮书里边就提到了一些劳动关系上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其中他们就提到了这些以互联网加为核心的一些新的用工形式。我觉得确实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包括对于我个人的就业以及我将来的就业的方向，我就业的这种途径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与时俱进的去理解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我觉得可能是适应现在这个社会确实迫切需要的。 为什么这么复杂？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互联网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 是 因为它整合资源的这种成本降低了， 对， 对吧？那么这也带来的就是参与方众多， 是 因为你像刚才那个旅行社那个案例，就是旅行社他可能 拥有一定的资质，是吧？ 对。 或者是他还拥有很多跟他合作的公司有车， 是 吧？ 是。 此外呢，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可以给你做这个用工方面的这个服务。另外呢，还有这个平台，你看他就是几方整合在一起，单靠一方都做不了这个网约车的事儿。 是。整合之后呢，那首先效率就提高了。像原来有车的公司，有一堆车放在这儿，他没有人开也不行， 嗯， 是吧？像这种这个做工资代发的人，如果没有人需要他做这个业务，他也挣不到钱。 嗯， 通过这次整合，确实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那比如说啊，黄律师，现在呢，我是想做网约车，打比方啊，现在有一家类似于这个案例当中的旅行社说，来，可以啊，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这个条件。啊，你只要通过这个考试啊，各方面车辆啊、人呐、啊、达标就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来签劳动合同，或者说问他们什么问题啊？ 对，那在这里边，如果说要了解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得问他我们的用工模式是什么， 嗯， 是不是劳动关系？我想他们八成会说我们这个肯定不是劳动关系。 嗯， 在不是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同样我们也要选择，因为确实现在的就业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像以前在企业里工作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我到一个单位去上班。我每天就在这家单位工作，到月底他就给我开工资，这是大家比较熟悉一种模式。但实际上随着互联网，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讲鼓励灵活用工，鼓励大众创业，未来的用工方式或者未来我每个人的就业方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就像现在的网络约车一样，可能今天白天我是在网上提供一种汽车驾驶的服务，那么到晚上我可能我还有其他技能，我可能在互联网上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甚至可能白天我在干这个事儿，晚上我自己就做主播，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如果要求每一个提供劳动的人都像我们原来所说的传统模式，一定是在一家公司里你就给这家公司干，每天去在他这儿上班挣他的这个工资，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模式，当然作为我们劳动的提供者来说应该了解清楚，同时在了解清楚之后，那就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了。 嗯，好，这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首先你要了解清楚这种模式有可能是更自由，但是你可能也会缺少一些相对来说传统用工方式所拥有的一些保障，比如说五险一金啊等等哈。 对 啊，包括出了问题之后谁来替你解决啊等等，这些可能你需要考虑好。 对， 此外呢，如果你真的还要像传统那种用工方式一样的话，你要问清楚啊，你的这个对方是谁，就是你的这个用工方是谁， 是 他要跟你签什么样的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 对， 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啊，但是呢你要去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从这个用工方的角度来说，还需要注意点什么才不至于被人告。 是，那么回过头来从用工方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前几年对于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介绍承担的情况下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争议都比较大。我觉得北京市的这个案例从一个就是给了一个很好的提示， 嗯， 就是无论是作为你劳动者本人也好，还是作为这些企业也好，从哪几个方面来约定你们双方之间的一种服务模式，将来就能被法院认可。像刚才提到的这五个方面其实已经很详细了，包括我们看到近期还有很多其他争议，比如说就像网络主播和这个网站是不是劳动关系啊，包括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上门做饭的这种厨师和他的平台是不是劳动关系，其实这些它都有共通的地方。那么平台到底提供的是什么？如果平台提供的是一种居间，同时平台要对服务质量进行一种监督，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不属于劳动关系了。如果说平台这些人对他的劳动过程直接进行指挥，比如说你今天就得去做三间饭，做不够三间饭不行，或者其他一些要求，那我觉得有可能倾向于是劳动关系。 嗯， 包括我们看我们知道其实即便是在这种互联网平台上接单，平台对于这些提供劳动的人他也有一些要求。像我最近接触了一个这个直播类的一个传统企业 啊，直播的传统企业、 不对，这个说的不准确，应该是老牌的直播企业， 做了几年的 对 直播企业。 对对对，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老牌。对， 更新速度很快。 对，那实际上这个东西现在是雨后春笋嘛，是吧？可能几百家、几千家，它是一个已经非常做了很多年的。它也对它的主播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如果你要拿我的提供的一些补贴，那么你要保证你每天的直播的时长，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嗯， 包括对于各种晋级制度，包括你要参加我组织的一些网上一些活动， 嗯， 都是有些要求的。但是我理解在互联网语境下，并不是说网站也好平台也好，我对你这个提供者提出了一些要求， 你这个提供者就一定是我的员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概念。 嗯， 包括我们看到前面的互联网这个约车服务也是这样，它可能对于你每天的上线时间或者出车时间有一定的要求，但这并不能认定为说属于我直接指挥劳动过程。毕竟你出了车，你去不去抢单子还是你自主决定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那首先应该梳理自己的经营模式，第二是不是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包括像现在一中院给出的这些指导案例来考虑自己的业务模式到底是不是合法。 嗯，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案例的几个方面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 嗯， 怎么跟对方签合同是吧，还有呢就是你是怎么管理对方的啊，包括你的业务组成哈，决定了你应该怎么来管理。 对， 以及呢这个收益的发放分配薪酬啊，发放以及你的这个经营的地点和你有没有给人缴社保，这些你是需要考虑的。 对，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梳理自己的业务。因为我们看这里边其实特别有特点的就是报酬发放以及经营地点。 嗯， 我们知道这种网上抢单，那你的报酬发放一定是和你抢单这个提成去挂钩的，这就和我们传统的劳动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传统劳动关系是起码你拿一个基本工资，然后按照完成业务去拿一定的提成，以月来计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下很有可能你是当时你这笔单子完了钱马上就到。 传统劳动关系还有最低工资呢。 对。 你这个是吧，没抢到单，或者说不想抢，或者说分配给你的你不去。 对，你不做那可能就没有了。 嗯。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经营地点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提供服务的这个地点，比如说今天我抢了一单可能是从朝阳开到海淀，是不是这个算经营地点。再比如说像那个宠物的，今天我抢了一单，这个用户在朝阳，我可能就到朝阳去给人上门。明天抢了一单在海淀，我可能去海淀去上门。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其实和我们传统劳动关系也有很大的区别。 嗯 啊，你自己到底要不要抢这一单，离家远离家近完全是你自主决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感觉这种抢单然后去提供服务的更应该倾向于属于一种劳务，是一种灵活用工，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关系。 嗯，可能到现在这种问题还是存在， 是 不管是用工方还是说劳动者都会有这样的自己的理解。 对， 但是好像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啊，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这背后的逻辑关系是越来越清晰了。 是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目前还是沿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啊，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需要修改法律吗？还是说需要更加规范互联网加背景下的用工程序呢？ 确实是，我们知道法律它是一个滞后的东西， 嗯， 一定是社会先发展才产生了新的法律关系，然后我们才能以这种成文的形式把它规定到法律里面去。所以我们感觉确实在互联网用工的这个环境下，现行的法律法规有时候来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老观点来处理新问题，有时候确实感觉到比较吃力。 嗯， 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把像这种网上抢单提供服务的人要套到传统的劳动关系的这个理论里边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在法律修改相对比较慢啊，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各级的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有自己的一些突破。像我们刚才看海淀法院的这提出的新的五个方面确认劳动关系的理论，包括我们知道实际上像国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在美国，我们听人家研讨的时候也听讲到说美国确认劳动关系这件事儿，那可能大概要有十几个维度， 嗯， 就会更详细的去确认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所以我们看其实在欧美国家，这种传统的在一个单位固定上班的和灵活用工的比例甚至能达到一半比一半。 嗯， 这在咱们国家现在来看可能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上班仍然是要找一个公司，要去签合同，要去坐班，要去上的。但是我觉得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包括90后00后都不断的去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他们的就业观念包括他们的这种赚取这种报酬的理念可能跟我们原来的这些人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未来在这块一定是会有法规出台的，但是在法律没有出台之前，像海淀法院一中院做的这种尝试我觉得特别有必要。 嗯， 包括以这种白皮书的形式也好，或者以像我们这种节目给大家公开的讲一讲这些事情，让每一个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在心里对这件事儿都有一个数，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用工关系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嗯，当然现在呢这个互联网加所带来的这个行业或者说职业啊，也是随着它这个互联网模式的本身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改变啊，比如说原来比较流行的 O2O， 嗯， 现在可能就留下了几个行业，你比如说洗车这事儿好像就 没有了吧？ 对对 啊，或者很少很少了。包括您说的这个上门做饭的这个厨师哈，大厨到家这种也比较的少了。 是， 哎，但是你像这种保洁呀、啊，啊，传统的家政啊， 对， 还有这个比如说做个什么美甲呀、啊，弄个什么睫毛啊，这些目前还是存在。包括这个代驾呀啊，这些也都还存在。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互联网加，就是互联网只是一种手段。他还是把我们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这些需求，可能用一种效率更高，像您刚才讲，用一种更整合、更经济的方式， 是 让大家实现生活中的便利。 嗯， 确实值得推广啊。 嗯，就是现在洗牌之后留下来的，啊，不管是他们这个业态经营模式，还是说公司本身的这种管理，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 对， 啊，那我想可能未来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对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关系的认定，也会逐渐的趋于一致。 对，如果大家对这件事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啊，无论是劳动者也好，是企业也好，还是我们这些接受服务的人也好，对这件事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相信可能未来这种争议就会比较的少。 嗯，对，因为它这个任何一个劳动关系它的这种纠纷可能也会背后有一些时代属性。 是 啊，有些时代属性，包括你看最近这几年北京可能有一些这个首都功能定位啊的这改变啊，或者说这个新的一些区域规划的这种改变，可能也会带来某些区域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调整， 是 背后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这个劳动方面的争议啊。这些其实是一个大的时代的背景， 对， 但是逐渐会慢慢的呢，有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趋势，或者是大家在一些争议问题上有一个相对于统一的观点，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哈、啊，给大家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普及工作。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下半部分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需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那在劳动关系当中更应该如此。恰恰相反的是，在很多劳动争议当中，不管是用人方还是说劳动者，哎，都不同程度的违背了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我们接下来要说几个案例，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就是说，如果说有明显的不诚信的行为，法律有哪些惩戒，以及老有人违反这个诚实信用原则，这个背后会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其实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去打造我们幸福的未来，这本身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啊。但是呢，也有少数人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不诚实守信，甚至呢是做这方面的坏榜样，到了法庭诉讼过程当中啊还不老实。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用人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哈，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争议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我们首先还来说一个案例吧哈。这案例呢发生在这个北京啊，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北京，徐某、艾某两人向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科技发展公司支付所拖欠的工资，以及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还有相关的经济补偿。在仲裁阶段呢，支持了他们两个人的请求，可是这个科技发展公司不服啊，于是向西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庭认定公司和这两位不存在劳动关系。在一审中，徐某、艾某两个人提交了自己的银行卡对账单等证据，证明与科技公司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据此就驳回了科技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这家公司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一中院。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补充一下，他们之间不存在这个网约车的关系啊，不存在这个互联网加的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啊，还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去单位上班的这种劳动关系。好，再来看后面的案例。为了在二审中胜诉啊，这个科技发展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与上述两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哎，奇了怪了，这俩人不是说跟公司没签劳动合同吗？一审的时候这公司是怎么说的呢？你看看啊，一中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主张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况下，在二审又提交了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这种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且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妨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必须予以处罚。说到这儿，好像大家觉得挺痛快啊，听起来哈、啊，就你一审你不拿出来，二审你拿出来，一审你否定，二审说，哎，我有，啊，对不起，我忘了呵呵什么原因，反正法院最初，最后做出的罚款是5万块钱啊，罚款是5万块钱，单就这罚款啊，还没有谈这后面的这个诉讼的问题，诉讼肯定还是支持这个劳动者了。 对， 哎，那下面呢，我们请黄律师来说一说，你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企业这个出尔反尔呀？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劳动关系的这种诉讼当中啊，经常遇到的情况，就 是惯用伎俩。 哎，签了劳动合同或者签过的各种手册、各种规章制度，他不发给员工， 嗯， 员工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很多员工在打官司的时候都会采用我们这个案例中徐某和艾某的这种诉讼策略， 嗯， 上来就说，首先我是公司员工，第二公司你没和我签劳动合同， 嗯， 因为他手里确实没持有劳动合同嘛， 嗯， 包括他在不持有的情况下，他也不知道合同上都约定了什么，那。我们知道现在劳动法对于这个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有罚则的， 嗯 啊，如果一个月之内你还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就开始要求企业支付一个2倍的工资了，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支付到第12个月， 嗯， 所以员工往往会这样，在不持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他先去起一个说我公司就没和我签，所以呢你要赔我钱，这种情况下其实更多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公司把劳动合同拿出来， 嗯， 你劳动合同拿出来就证明咱俩肯定有劳动关系啊，这个徐某和艾某起码第一部分确认劳动关系这事儿就没跑了， 嗯， 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他就当然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律主张包括什么加班费啊、补偿金啊等等等等的其他的一些待遇了， 嗯， 而公司有时候会采取这样一种诉讼策略，就是说反正你手里什么材料也没有，我就不承认你这俩人在我这儿干过， 嗯， 根本就不承认咱俩有关系， 我们俩不认识， 哎，我根本不认识你，你也没在我这儿上过班，我什么材料也不提交，这个实际上是原来公司经常采用的一种诉讼策略，尤其在仲裁阶段往往都采取这种策略，这样的话公司还省事儿了， 嗯， 什么证据都不用准备，什么证据都不用交， 对， 去了就说我不认识你就行了， 就相当于删除了这个人。 对，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当然还提供其他一些证据了，像工资条啊等等等等，最终证明了与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关系，那如果存在劳动关系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你企业除了正常的给人家那些补偿金类的这些费用之外，你还要承担一个赔偿员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嘛， 嗯， 所以到一审，那公司可能又按照这个思路又打了一次，一看不行，在仲裁阶段已经不行了，在诉讼一审阶段又不行，后来公司觉得这事儿可能没什么转机了，那好吧，万不得已之下到二审的时候，啪把劳动合同拿出来了， 就是他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就是公司的立场就是说我现在有劳动合同，所以那个什么 双倍 工资的这个差额我就不用给了，我顶多给一些别的补偿金，是吧？ 对， 就是他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而没有遵循刚才我所说的诚实信用原则。 对，就完全没有实事求是嘛，你说你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你都跟人家签书面劳动合同了，怎么能说不认识呢？但是为了实现说我一分钱不赔的目的，他把合同藏起来不交，后来官司仲裁也打完了，一审也打完了，一看确实不行，这官司要输，那好吧，既然输的话我也能少赔就少赔点吧，这时候啪又把劳动合同拿出来了，说双倍工资这一项我可不给啊， 嗯， 这个就确实属于典型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我们知道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里边有规定，对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是可以进行训诫、罚款、拘留，甚至最严重的是可以判刑的， 嗯， 以前我们知道在民事诉讼里啊，这个说瞎话这个事儿很常见，而且对他的处罚其实是比较低的，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咱们也不好一概的说是说瞎话哈，就是他是有些话说有些话不说的， 嗯 啊，但是你可以在诉讼中不说，但一旦你不说这件事儿，法院判决了说让你承担不利后果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包括我们说好多当事人请律师在做的一个什么工作，那也是让律师给他判断一下这个里边我们重点说哪些，轻着说哪些，是吧，哪些话我们就不说了，说了可能对自己更不利，在这个里边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诉讼中的一些技巧，大家只要在同一个规则下就可以。但是像这个单位这样你睁着眼睛说假话，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的意义啊，这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也增加了惩罚的力度，这是北京法院依据这个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次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无正当理由延迟举证的当事人开出的罚单。 是的 啊，他这还有一个错啊，就是无正当理由延迟举证，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延迟举证和正当理由？ 对，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证据是用人单位一直手里掌握的，他是作为最后一招，就实在没办法了，我既然一定得赔钱，我再把它拿出来，那双倍工资我就不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仲裁和一审的判决结果并没有错，因为依据当时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双方的陈述来看，那个判决是正确的。但是在二审阶段，单位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二审法院显然就要依据新发现的这个证据再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很有可能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要改变的，双倍工资确实是就不给员工了。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原因在谁？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用人单位的严重的不诚信，明明有证据，明明你在仲裁阶段或者一审阶段你拿出这个材料来，人家也会判不承担双倍工资的，但是你为了实现其他诉讼目的，你非藏起来不给，到二审阶段再给，实际上这对于仲裁和一审的判决结果，那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结果就是不正确的。 嗯， 所以造成了我们诉讼资源很大的浪费，而且造成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法院审查是这样的，那么一审阶段主要审案件的基本事实，二审阶段再来看一下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等于你到了二审阶段又拿出一些新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是你原本就掌握的， 嗯， 向法庭隐瞒的证据，等于要二审法院来负担审查这个案件基本事实的这些责任，你想这对于我们整个诉讼的体系也是很大的影响。 法官心里想，这不耽误事儿吗？ 对啊，你这明明你这心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对 啊，一看实在没辙了，你又啪给我拿出一些新证据，等于整个案子的基本事实要重新查一遍。 嗯， 确实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对法院对诉讼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案例不发生在北京了，这个是劳动者自己的问题了。 嗯， 2012年10月5号，张某到一家餐具消毒公司工作，从事的是餐具的装卸清洗工作。同年的12月16号，他生病了，经医院诊断为脑梗塞，到老家要去疗养。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没有出庭，他的代理律师告诉法庭说他患有这个脑梗塞，目前呢已经半身不遂，不能出庭了。但是呢，法官发现这个张某的起诉状落款的地方啊，那个签名字儿写特别好，特别的端正工整，并不像一个脑梗塞患者的这个签名。一再追问，他的律师才承认这个起诉状啊是他的张某的女朋友代签的。嗯，那么这签名可以代签吗？签名代签的话，那你这个起诉状还有效吗？如果说你没有劳动能力了，那谁给你签呢？哎，这几个问题我们请律师来回答一下。 确实是，我们知道民事诉讼里边啊，一定要求这个首先要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 嗯， 啊，然后双方之间要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所以其实前提是你要有适格的原告和适格的被告， 嗯， 比如说我起诉一家单位，我们之间有劳动关系，那起码起诉的这个事儿得是我原告自己的意思表示才可以呢。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张某生病了啊，这个里边没说的很详细，我觉得可能这个梗阻了之后还是病得比较重的，是不是对于意识的判断以及对于这个自主表达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女朋友就替他鸣不平了，那不行啊，你从那个单位干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你现在生病了，他们对你不管不顾，不行，我得替你主持正义。于是他的女朋友就擅作主张替这个张某去进行了一次起诉。哎，这个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如果张某本人说我愿意起诉，我同意起诉，但是因为比如说我的手抖，我写不了字，那我摁个手印行不行，或者我委托谁谁谁可不可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案件可能核心在于张某本人现在可能辨识能力有一定困难， 嗯， 张某不说起诉的情况下，那别人其实是没有权利去替他起诉的啊。虽然可能他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本人不去起诉，你别人不能越俎代庖，你替他，这个算怎么回事？ 好，那如果说他现在签不了字了，打比方啊，但是他意识还是清楚的，他应该怎么来走这个流程？ 对，那么可以通过比如说摁手印的方式啊，这个应该难度就低一点了，或者通过其他一些委托代理的方式，对吧，通过啊，我出委托书，或者我通过口头的，我通过公证的其他方式来委托其他人替自己办这个事。 那如果他委托又没有公证员和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按手印来。 对，你可以按手印嘛，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包括你说签名签的，即便再啊不工整，那也是你本人意思的一种表示嘛。 嗯， 啊，我觉得这个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这儿，张某本人其实没有决定要起诉， 是其他人替他，那这个确实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如果他没有意识了呢？ 对，如果没有意识的话，那可能首先要指定他的监护人，由他的监护人代张某来行使这些权利。 他不能是女朋友。 哎，怎么应该也轮不上女朋友。 啊、就有这个心，但是呢可能把这事儿给干坏了。 对。 结果呢法院还没有支持，驳回了。啊，驳回了这个起诉的这个处理。 对，因为这个不属于原告本人的起诉嘛，根本就不符合起诉受理的规定。 那他再来一次可不可以呢？ 那也同样需要验证是不是张某本人的意思。 是他自己想通了。啊，不是说这次起诉驳回了，下次就没有权利再起诉了。 对对，仍然可以再起诉啊、嗯。确实，如果权利受到侵害的话，我们觉得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权利，这个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考勤表造假。这个时间早一点了啊，05年12月份的时候呢，王某入职某商贸公司，双方的合同签到了12年11月份，之后呢就没有续签劳动合同了。后来王某因为这家商贸公司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没有缴社保，向劳动仲裁申诉，但是肯定这个结果对他不利啊，于是呢他就诉到了法院。审理过程中呢，商贸公司提交了一份有王某签名的劳动合同，证明他们续签了劳动合同，期限呢是从10年12月1号到13年11月30号啊。他这个第一份劳动合同是12年11月份到期的，那等于说后来这商贸公司提交的补签的续签的劳动合同呢还延续到了13年11月份，但是王某说这份续签的劳动合同的签名不是他签的，按照他的申请，法院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王某的签名做了笔迹鉴定，鉴定的结果是不是一个人写的。 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这类问题，就是、到底是不是本人办理的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实际上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啊，他有时候在入离职的这个环节上，确实用工单位很难做到保证员工的每一个签字都是当着我的面，咱俩面对面的把这个手续办了、这个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啊，可能更倾向于企业造假，造了人家员工一个假合同啊，为了逃避一些法律责任就说是人员工签过的。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案件中，真的不是企业在造假，是员工有不诚心啊。包括明天我要去开一个庭，就是类似的情况。那当时员工说家里有事儿，要辞职，后来呢单位说可以啊，那你过来办手续吧。他说我在外地打工，我这不方便，那我找我一个亲戚替我办吧，好像是他姐姐还是妹妹，就到公司来替他签了辞职信，替他办了工作交接，所有的表都账都结清楚了，没有问题，好，劳动关系结束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个月，员工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又回来找到公司说我怀孕了，我怀孕这段时间我如果在公司工作，那我是可以享受产假的这些待遇的吗？ 对，你不能给我解除劳动合同、 各种津贴和报销你也不能解除我了、然后你还要支付我相应的一些费用。公司就说那你已经离职了，你再发现怀孕了，这个肯定我公司就不能再来承担这些责任了，况且你现在怀孕入职，你其实明摆着嘛，提供不了什么劳动的。好，员工这时候就说了，说辞职信可不是我写的，我不承认这是我离职，是你们给我办的离职。我们说这当时不是你找的亲戚来替你办的吗？员工就不承认这件事儿，开始打官司。结果仲裁阶段也是做了一个笔迹鉴定，一鉴定那肯定不是他签的嘛。案子打到一审二审，最终就因为这个鉴定的问题，认为说确实不是员工本人办理的离职，那就是双方之间仍有劳动关系，企业还要给人家负担这段期间的基本工资啊等等费用。好，现在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了，马上第二个案子员工又起诉了，说好，那没问题啊，你把那个之间的差额工资全给我补了啊，我还在公司呢，我现在孩子我也生完了， 那我还要回公司上班。 上不上班两说着，但起码你这段期间都没给我开过 钱得给我， 你得给我钱。又起诉了啊，因为这个案子呢啊，公司这边其实也是吃了个哑巴亏。 这样的案子我也听说过啊。首先呢就是说你不能够给我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我怀孕了。 是 啊，这案子打完之后呢，等孩子生完之后他还会回来说你跟我现在还存在劳动关系，这段时间的工资得给我补发了。 对， 补发之后我再走人啊。 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包括像有很多企业是这样，比如员工说我不干了，他可能本人也不来办手续，他在微信上跟领导说一个我不干了，或者是啊，甚至是从哪哪哪寄过来一张什么辞职信，就说我不干了。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公司确实也很难核实这个真实性。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的用工单位不至于 替员工去伪造这种什么入离职手续，因为这个太容易被员工发现了。 嗯， 啊，员工只要一鉴定，那马上就出现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如果真的是伪造证据的话，你可能面临着训诫、批评教育、罚款。刚才那家企业被罚了5万块，拘留判刑，你的公司的法院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甚至有可能是被拘留和判刑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家用人单位来说，我感觉现在其实真的故意去伪造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会比较少，但他可能会伪造一些其他的比较轻的证据，比如说你的考勤记录， 嗯， 你的啊工作业绩的完成情况， 嗯， 这些就非常常见了。 对， 像我们见到的，前一段我在海淀打了一个官司，那公司提交了一份公司的考勤记录，他说我们公司使用钉钉打卡记录员工的考勤， 嗯， 于是他打出了一个明细表，明细表上大概有10几个员工，所有那些员工全都是全员旷工。然后我就问员工，我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员工说公司确实曾经通知过我们说以前是不打卡的，后边我们要开始打卡，通过微信人事给大家群发了一条微信说公司要开始执行打卡了，然后很多人在下边说回好知道了，就到此为止了。公司到底是到前台去刷指纹呢，还是说你有一张卡有一个打卡钟，还是说像现在在手机上做钉钉打卡，从来没有告知过员工。所以这些员工就以为说你公司只是说要开始打卡，但你既不摆打卡机，你又不通知我们打卡的方式，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打卡呢？ 嗯， 所以员工都没有参与这个钉钉打卡。哎，到开庭的时候，企业就拿出这么一张考勤表。我当时说，那要按照你们企业的考勤表，这公司哪有人上班啊？ 嗯， 所有人都没参与你这种打卡啊，所以你根本没告诉我们怎么打。啊，这个呢，仲裁阶段已经出结果了，认为企业提供的考勤表不具有真实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证据的组织，双方都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 嗯，应该说现在的新民事诉讼法对于这个伪造刚才你说的证据，或者是说呢不履行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是增加了这个惩罚的这个力度。 是的， 所以说也是对于一些企业有一定的这个震慑的作用， 是 要规范啊员工在入职离职以及日常的这个考核、薪酬的发放等各个环节的这个过程。另外呢，其实对于员工来说，或者说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惩戒。 是，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劳动合同法包括各种各样的解释，对于企业这一头的法则还是很多的。 嗯， 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如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要有一个双倍工资的法则，包括如果是违法解除要有一个双倍的赔偿金的法则，包括啊如果试用期超期了还要赔试用期的工资，啊到期了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种种的处罚其实对企业这一端还是比较多的。 嗯， 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劳动者这一方，相对的其实就比较少。当然了，劳动者的流动性也比企业大，他可能今天在你这儿干，明天去别的这儿干，甚至跨省跨城市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来用法规来处罚劳动者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本着一个公平的原则，那企业如果不诚信，他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劳动者不诚信的行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正面的导向？我们不一定是用这种罚款几万块的方式，但能不能对员工有一些相应的规范？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很多行业其实都是有行业的诚信档案的，啊，它和我们现在像我们去银行办卡是有这个银行征信记录的。 嗯， 现在很多行业其实他们也在有自己的行业规范。包括一些行业内的一些这种考核方式，一旦这个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过这种劣迹，那很有可能你在这个行业里以后就干不下去了，其他公司也不会再录用你了。 嗯，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强这种诚信档案，或者说建立个人的这种诚信征信的这种方式， 嗯， 也给劳动者一些相应的压力， 嗯， 让他也不能说是吧张嘴就来。 因为毕竟我们在跟公司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不能够录音录像同时来进行， 是， 不应该啊，也没必要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如果是去证券公司啊开个户啊，去这个相关的某些这个风险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啊办理业务的时候，它是需要进行双录的，就是录音和录像同步进行。 对， 啊，代表这是你真实意思的表达。 嗯， 但是我们想在普通的这个求职就业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搞得这么复杂，或者是搞得这么压力山大的话，难免会给大家哈带来很多的这种压力。 确实是。 但是这背后呢，就是说诚信和这个守信的这个原则应该是在我们内心的，是我们这个 道德规范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人际交往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社会交往的一部分。 对， 这是一个啊，我们内心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 此外，就是刚才黄律师所谈到的，就是社会上面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评价体系？ 对。 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不敢越轨啊，越雷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越轨了，我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寸步难行了。 是。 法律最后的这个惩戒才是啊，一个底线。 对。 啊，最后的一道防线。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理解。 对，我们经常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我们知道诚信原则，那肯定首先应该是道德层面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的。否则的话，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就会充满了猜疑和这个怀疑，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我的劳动合同的签订都要搞这种什么双录啊，包括我任何发的通知大家都要通过什么签字的方式来确认，其实不仅是管理成本提高了，而且我觉得现实当中也是操作性很差的一个方案。如果说诚信真的从道德层面不能约束大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像新的民事诉讼法，包括我们现在新出台的很多规定，在劳动环节中的规定都渗透着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诚信是一个做人的根本，如果不做到诚信，那么你是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处罚的。我们以法律的这种武器来规范大家的这种诚信行为，我觉得其实在底线上做了一个保证了。但是我们做的不能是说不犯法就完了嘛。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要求相应的更高一点。 对。当然呢，通过这些案例呢，其实也给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啊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点。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经办相关事情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更加的仔细一些啊。对，比如说这个没有当着你的面签这个合同 是吧， 或者提交辞职和离职的这种申请，你怎么来确认这个字儿是谁签的？ 对 啊，等等，这里面呢，我想最好会有一个那样的规范流程给到我们， 嗯 啊，就像你买房似的啊，会有一个这个工商局啊出的这种规范性的合同，让你呢从中有一些参考， 对， 或者是说在相关的这种行政部门的这种协调或者是指导下，能够出一个规范的离职、入职，包括内部的各种劳动关系的这种啊变更啊转移的，出一个操作流程。 是， 我们按照这个流程来操作。 对， 然后呢，再把这些流程呢更加的普及给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方，我想这样的空子就会少很多。 是，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法律报道啊，就这个合同是这个问题，那个合同那个问题，好，行，以后我们都用那个示范合同啊，这种问题可能就在最大程度上予以避免了。 对， 所以我想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内心那杆秤，我们自己要知道它的分量，诚信的天平绝对不能因为利益而有所偏移。谢谢今天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 谢谢。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